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， 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my love, you do,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 sleeves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今天和你分享的是荷兰马兰多轻音乐团演奏的音乐。首先带出的是他们的 CD《难忘的探戈》当中带有很强舞曲风格的音乐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